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呢係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呢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一個圍翻。 係。 哇，係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嗰啲咪舉藥嚟啊！舉 啊！ 舉 咧 係 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个面落去嗰、那个罩呢度喺个喺个热水度咁搓搓喺度碌两下咁一嘢倒出嚟 个面一定系咁煮一定系咁煮 唔可以多过一分钟 系系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噶一定 点解 咧因为本身系伊面嚟 系啦 烂噶会 因为伊面嚟噶嘛本身个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紧要淋得好紧要就唔 乖喎唔系讲少喎 你攞出嚟嗰、那个 我都觉得你攞督 手。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囉麵 咁 子包就吃完囉 咁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喂 Kevin 聖誕就到了 是啊 喂可不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語言可不可以教我你講的聖誕 你想我要講什麼語言 喂西班牙先 西班牙先 來來來 Feliz Navidad、 啊、 Feliz Navidad 誰是聖誕誰是快樂 Feliz 是 Happy、Navidad 是 聖誕 Navidad Navidad、 oh, OK OK 意大利呢 Buon Natale 這麼短 Buon Natale Buon Natale Natale 是聖誕 Buon 是 Good 哦，不羅馬嚟啊，得唔得 ？Cretun Felici， 唔係佢啲好難，嚟多次嚟一次。 Cretun Felici， Cretun Felici，Cretun Felici， 葡萄牙嘅最熟啦。 Felice Nadal， Felice Felice Nadal。 喂，最後可唔可以用梵文講多少少啊？祝各位共聚會嘅聽眾聖誕快樂。 共聚會梵文係咩？我點知啊，大佬你真係講啲咁嘅嘢。 聽眾啊， Joyeux Noël à tous。 咁短嘅。 To everybody。 哦、oh, ，OK， 好，祝大家 聖誕快樂， 美酒佳人過聖誕。 好啦，翻嚟第二次嘅足球频道啊，咁啊点啊？ 好，有读翻下啲网友嘅嘢先。咁啊 ，Sunny 就话，罗渣士赛后或者会惹祸上身啊，因为输咗场波之后咧，就批评个球证。OK， 就讲嘅就系即系球证。 好简单，佢讲咗一个字叫 horrendous， 咁啊，即系话啲球证 horrendous， 咁啊，即系讨厌啊。 但系， 之所谓啊， 我觉得都 咁样啦， 都好轻骑。 系，咁所以又唔知啊，咩飞啲嘢有时就好难，好难估嘅。 好小气啊嘛。 而家就或者会 佢其实最主要系讲一样嘢嘅，就系呢个价，呢个球证咧就来自保顿嘅地区。咁保顿咧就属于系 Greater Manchester 嘅一个地方。咁通常个惯例咧就系你喺FA 派赛事派。边个球证执法嘅时候咧，系会避免呢啲嘢，因为呢一场波嘅主场系曼城啊嘛，咁你就唔应该搵翻同区嘅球证去执法嘅，咁呢一点系佢批评嘅一点咯。咁我觉得呢点啊有关噶。 今届其实有好几场波都有少少利益冲突嘅，即系球证方面。咁呢个睇下足总点样啦。咁但系寻日嗰球波，我觉得就 如果你话越位就一定系错判， 我觉得嗰个球好明显系错判嘅时候，系咪可以理解一下即系领队嘅感受咧，大佬？ 系 吓，即系呢样嘢系。 睇下 FA 点样做啦。 同埋啊，罗渣士都讲过呢句说话，就系话我平时系好少批评球证嘅，我都比较相信呢点。 唔系嗰球波其实系唔应该犯一个好唔应该犯嘅过失嚟嘅，即系大佬唔使慢镜头都睇到系冇越位嘅，即系好非常明显嗰球波，即系根本系。完全冇越位咁，但係佢判咗越位係即係好差勁嘅，其實真係嚇。咁你嗰球波，如果你又開到紀錄先，然之後跟住就真係又唔知點噶嘛嚇。咁 嗰陣仲係零比零嘅， 仲係零比零嘅嚇，即係有啲運仔我都話你嘅可以去到二比零噶嘛，要到二比零又唔係咁嘅打法噶啦，大佬。咁所以睇下點啦。咁就尋日仲有其他嘅賽事嘅咁啊。又讲讲曼联啦，曼联就3-2，咁啊靠咗一位朋友仔，佢个名亦都系叫 Chester 嘅，咁啊 Chester 呢个系啊，咁啊 你都知道佢咩底细啦， 一阵可以讲解释下佢咩底细嘅，俾两个小曼迷讲下先啦，小豆啦，小豆寻日睇到场波，咁你对自己对波满唔满意啊？ 梗系唔满意啊， 系 咁险胜， 系。 喂，你嗱，你其实基本上你睇到今届曼联咧，你两基本概论有两个打法可以砌低佢，一系你系紧逼佢，一系你系死球角球均个高波埋去收佢皮， 系 咁你发觉之前嗰啲，如果你譬如唔去紧逼佢嗰啲咧，咁啊会输得好大镬，咁。一緊逼呢佢哋就好似控住个炸弹咁样呢慌失失咁样喂快啲传又传但又传唔到喎传唔到出去喎咁样。 小德我问下你呢输緊2-0嗰阵你咩心情 咩心情啫你已经好平 已经好平心如止水啦嘛。 梗係啦我怪㗎啦根本。 我反而觉得系一定会反省到㗎即係我讲 唔好。可以做出去真 係 好樂觀。 唔係我真係咁樣講㗎。第二樣嘢嘅係我係一路都同卡會講。 我都係㗎。咁唔係同傑斯講呢我後尾買咗下其他㗎。我睇好你贏4-3㗎。我知你淨係贏3-2㗎。 唔係個問題。 搞到我開唔到。 但係個過程就 個過程又好咩嘅。 個過程亦都係似3-3啦。係 但 係 你。 或者係。其實2-2嘅時候又似係反即係係輸3-2。仲似啲咯， 唔係嗱，我覺得個3-2係60多分鐘入噶嘛， 係 啊，嗰段時間咧，其實曼聯幾有機會4-2嘅，但係佢冇咗之後咧，之後餘下分鐘完全俾曬對手攻咯， 係啦， 所以其實3-3都幾近磅嘅，因為大家臨尾見到個幾個攻勢都好接近， 因為輸兩粒好快你追到一粒嘅時候咧，跟住再反級嗰段咧，其實你。即佢好彩啦好彩嘅就係話又好快地追埋2-2但係你輸緊1-2追返即係啱啱追返粒嗰段呢我就已經覺得係好係一定係反級㗎啦。個問題就係冇諗到佢下半場一出完嚟打一段之後呢突然間 就收油啦。 突然成到波立晒咗又係即奇奇怪怪。 卡卡點睇呀 我就唔係好專心睇因為我嗰陣係錄緊有食嘅咁就一路睇我好緊張我差啲係打爛曬個廚房啲光玻璃因為係開到好大聲跟住令到我喺 Regga 個廚房就聽到我咩又入波即你知係好大喝彩聲咁就咁住出嚟慶祝啦當然咁點知係對面入啦入埋一球第二球 都係你哋啲人嚟㗎嘛 唔係第二球好似係 投嗰兩球， 係啦投嗰兩球，第二球好似都係關伊雲斯。 James Chester 踏入第一球㗎，係啊，即係。 咁跟住我嗰陣其實我灰啲嘅，我諗係死啦，今季好似唔係好係呢啲反級料嚟喎咁樣。 新特蘭嗰場咯。 咁阿迪就得啦，你放心啦，即係 要對主有信心。 如果你。即係賽前有留意啲數據呢你就會幾悲觀嘅就好似我咁就會幾悲觀 嘅。唔係都唔係 因為今屆 後城呢只係輸係好強。 失得兩 失咗三球㗎即係未計呢場。 即係今場波係失曬咗佢今季失曬之前嗰啲咁樣。咁所以今屆個防守力係好強嘅即係後城個即係個主場個防守。咁所以你冇乜理由如果你知道呢個數據亦都冇乜理由會覺得佢可以反到底。咁但係有個 你又 知道嘅。 慶幸就係你對波有， 唔係因為早失嗰兩球，十零分鐘已經失咗兩球， 跟住就十零分鐘又已經係十零分鐘入翻一球。 咁啊，我想唔係我幫啊， 你知我想講咩 啊 ？Chip 咧講埋啦，因為仲有一個慶幸就係因為有好多自己有喺對波度啊嘛，包括領隊啊，包括仲有啲球員啦。咁啊，即係 James Chester 啦，可以講下啦。呢個其實今季 有冇印象咧？就算 有啲印象，佢其實早幾年啦，其實佢唔係踢過好多 first team 嘅。有印象嘅係好似唔知聯賽杯啊、足總杯有一年咧，就係換加利仔入替加利仔嘅。 OK， 咁啊係踢過一踢過， 佢踢中堅， 踢過好少嘅踢中堅。咁佢就呢幾年因為點解會走咧？即係佢自己個解釋就係因為佢覺得留翻喺曼联佢系冇位踢啊，咁但系 佢系咪讲话费格逊退休佢就唔想再踢曼联？ 佢个唔系咁讲，佢好客气嘅，即系首先就系想佢就系老费就好睇佢嘅 ，OK， 咁又带佢上 first team， 但系问题就系佢就觉得长期都系费迪南加维迪啦，咁跟住你仲有啲伊云斯啊之类，咁争位会有个困难啦，咁但系呢位仁兄咧就今年24岁啦，就正宗嘅曼切斯特人嚟嘅，即係其實佢成日有個抱負啊，個抱負就係佢都想做下，即係想報呢啲，譬如好似史高斯啊，或者利維利兄弟啊，即係啲正宗嘅曼切斯特人啊，咁然之後又踢自己嘅舞會啊，踢到收山啊，咁但係就做唔到啦。咁佢成個 family 都係喺。即係仍然都喺 Manchester die hard 嘅 Manchester fans， 咁今場波就表現到俾你睇啦。咁啊，第一就係、是、其實佢有冇慶祝咧？即係我第一球波入咗， 有慶祝㗎， 有慶祝㗎， 有慶祝㗎，係 咯，今日佢都有慶祝。 但係嗰一刻咧，我哋啲球迷咧就未開始起佢底，我哋就開始歡呼，我哋開始為佢喝彩啊嘛， 佢出名啦。 直至你哋入咗球， 呢啲就唔鬧嘅。OK， 直至你3-2嗰球波入咗咧，我哋就即刻起佢底。原來哎呀，呢條踢過曼聯。 咁 但 係 因為尋日，咁但係尋日仲有你見到畫面， 唔係淨我做嘅。 你見到畫面上面就雖然係曼聯作客啦， 費帥喺度嘛。 咁但係係啦，聖弗嘅 Ferguson 又喺度嘛，即係封咗聖㗎啦嘛，呢個聖人嚟㗎嘛。咁可能就半場， 但聖人有個必要條件要死嘅喎。 我諗佢半場入咗去咧，就同阿 Chester 打咗個招呼咯。咁啊，你入波啊？咁叻啊！识做啦，咁样啦，咁所以就吓，咁下半场就整咗一个好靓嘅头槌。 但你即系技术角度去睇嗰啲球波，你觉得真系似攻门定多过似解围先？ 你问我 系啊？技术分析我咪就问你。 唔系抵打嘅嗰个波，即系我谂啊，成个身体动作系冇。譬如冇乜意識係將個波搖走啦，即係我諗係迎住個波嚟頂啦，即係所以包曬。 因為其實佢嗰個位咧根本上就嗱唔需要話， 即係又會係我淨咁講。 嗱，我真係唔係抽水，我真係唔係抽水。聽我講埋先， 想嘅， 聽我講埋先。 可以咁講， 你聽我講埋先。 係， 唔係因為其實佢嗰個位咧又唔係有好多人同佢爭頂咧，佢係可以摁一摁頂翻高個波，又唔一定需要解任何邊嘅其實。 係。 但係即係當佢個動作係好惹人下思啦，咁啊令我諗起即係港甲最近有球波， 我理明， 好似有少少似啦，唔係咁樣咁大力作個波落去。坐落去喎，但係對住 唔係我成日都講，我成日都講嗱，即係譬如好似你利物浦咁樣啊，尋晚輸咗口碑咁啊，但唔係贏口碑咁啊，輸咗3分，係咁啊，然之後你哋會話收貨，我唔反對嘅 ，OK 可以收貨。 收貨係我個人嘅意見啫。 獅子嗰啲，獅 子唔收貨㗎，而家問佢。 鬼渣咁嘈嚇，佢唔收貨咩？ 佢唔收貨㗎。 唔係啊嘛，一陣揾佢啲嘢讀下先。佢唔係喎，嗱，即係嗱喺佢自己 Facebook 佢咁講嘅，為我們感到。骄傲，我们会更强大，走得更远。呢啲收货 feel 嚟嘅，但系 呢啲咩时候都应该讲噶啦， 系嘛吓？ 呢啲输俾1-5都应该讲嘅呢啲说话， 系咪啊？咁啊，我当佢收货啦。但系我谂啊，即系嗱，我睇法可能又同你好唔同嘅，即系我成日讲一个联赛38场，咁唔系净系场场波教你个实力去赢噶嘛？即系实力睇有好多样嘢， 即系三分二代啦。 有时要 management 噶嘛？咁呢啲我哋个 management 咪做得几好咯？即系费格逊年代已经即系无间道咁样摆啲啊！其他人喺其他球队，始终有一日都用得着噶嘛。 无论呢个 系 被千日用， 系啊，即系我谂，我寻日入去更衣室，除咗赞佢入波，咁就提翻佢啦。你 数典忘祖， 你姓乜嘢噶？ 哦 ，Chester 咁样啊，系咯，你姓 Chester， 咁就要计落 Manchester 啦。 系啊，梗系啦。咁所以即系anyway， 其实 OK 啦，我 系赢得核突嘅，即系可以咁讲啦。 几个球员要即系要 成条防 线啦， 防线啦。 我 输定条防线啦， 应该系，我觉得系，我觉得系左手边嗰扎。 嗱，讲真。伊云斯有球咁高啦，咁头两球都关佢事啦。 系啦， 咁另外迪基亚， 迪基亚 后边好差啦， 一整波讲， 去到尾段好差。 六十五分钟开始讲完，系啦， 好差啦， 系啦。咁但系 史摩灵，虽则叫做有入翻球波啦，但系都唔算系好稳阵， 唔算好稳阵啦。但系好过伊云斯啦。 艾夫拿就不断俾对方攻击啦。 艾夫即系我就系话左手边嗰边咯，伊云斯加艾夫拿系真系全部可以瞓觉。 咁环西亚系临尾因为伤，所以拨翻去后边踢啦。咁佢本来其实唔系打后卫噶嘛，因为阿 Rafael 伤咗啊嘛。佢我又觉得冇咁差嘅。 华伦 咯， 后屘就攞多件啦，攞多张啦，系啦。 哦，嗱，咁我有一解释啊，我都话，因为佢呢个系一个呢个红牌咧， 系佢要放假 莫耶斯一个 控诉嚟嘅， 系啊，一个控诉嚟嘅，即系你搞捻错而家，我有咩得罪你啊？仗上 七八， 喂，大佬，即系我系咪我成队波啲人都可以投嘅？点解系我唔捻投得？屌你老母，你再唔捻俾我投 ，OK？我而家就监操攞嚟， 自动 放假，屌你老尾，嗱系啦，咁所以咧嗱即系大只佬都有呢、這个即系攰嘅人。 但我要再赞，即系唔好话赞嘅，我觉得比即系我系一个曼联嘅球迷，会咁讲，比赞卢沙多啲机会咯，我觉得。开始反。即係一個有機會成長到嘅球員嚟咯，唔同你見到過去可能即係擺出嚟呢啲係咁多就咁多。 呢個球員我覺得係 你琴晚見到佢換咗出到嚟，第一佢有黑 ，OK， 即係今屆可以睇到嗱，睇咗即係睇多啲佢就係啦，已經 OK 有黑。第二嘅係有少少即係。似翻个球员同即唔系好似难离呢啲咁样咯，我觉得 即呢样就系即杰斯成日所讲嘅打 flash 咯，咁始终佢嘅套路系对手仲系未得洞悉噶嘛，你可以难离呢啲，即系大家睇已经睇穿咗好多年啦。 哦，你可以 即如果打翻同一个位嚟讲，即佢嘅变化，譬如我其实算系几中意呢个球员嘅，即使佢有啲插水恶习啊，有啲咁嘅问题啦吓，但系我觉得佢。系个变化同埋个灵活系几难估嘅，咁呢一点会系嚟紧你 rebuild 你个王朝一个重要嘅功臣。 好过嗰三个，即系华伦、兰尼加、杨格咯，睇到嘅系有啲料到咯，系咯。 耶斯今届最正确嘅一个决定咯，同埋我想问咧，艾夫华下场有冇乜嘢停赛嗰啲？ 阿夫拉 ，Evra 好似冇停赛， 冇 Evra 冇停。 喂，如果咁嘅话，莫耶斯分分钟以佢风格。佢四场胜唔俾佢唞啊！ 俾佢唞， 唔俾佢唞喎。 正常啦， 唔系你讲紧唔俾唞呢样嘢，个轮换咧，曼联系做得最唔即都算系其中一队做得几差嘅其中一队。 但你哋伤兵都多嘅， 伤兵多咪同埋就你见到几样嘢啦，即系我谂就你话睇车路士好闷，其实睇曼联亦都唔好受啊，因为亦都唔快感啊。即系我谂啊几样嘢啦，就系个后防啦 ，slot。皮特，你剃头已经讲完啦，但系我谂就仲有就即系呢班人摆咗喺莫耶斯嘅手，佢就当做一队 中型班 咁样去教啦。譬如话你见到那个我另外一样嘢更加即系有啲顶唔顺嘅就系其实个进攻模式太过简单，太过单一咯。即系你而家发觉净系真系喺 打落嚟咯， 喺两边啦， 两边 之后就两边斩，两边出嘅波啦，然之后赢啊！你见到有个数据其实都几吓人嘅，就系今季打到依家咧，其实曼联系差唔多。如果中场嘅入波能力差唔多排到又系差唔多包尾嘅，咁你变到前面嗰几队，譬如话利记啊，或者曼城啊、阿记嗰啲咧，中场嘅球员， 阿仙奴一定系最劲啊！ 阿仙奴 最劲啊！ 中场入波。波嘅起碼都有成13至到20球嘅，但系曼联系低到得6球波嘅啫，得6球波系中场球员入。咁你唔系你见到嘅嘢就系话嗰个进攻模式太少啊，即系始终都系摆两边啦，对方系好容易去做防守啦。即系幻想一下就系今届亦都喺曼城嘅球场即系大败过一场啦。 咁但係你而家你可以揾到少少答案嘅，即係你話即係真係係同個領隊係會可能有啲關係啦，因為你揸住一班咁嘅球員，但係個變化唔多，雖然大家知道呢班球員個質素唔係好高，但係你譬如話你仲係老廢教嘅時候，你揸住呢班球員，我再對曼城我未必輸緊，但係如果再係莫耶斯嘅跟手又係對曼城，譬如話好似舉個例啦，譬如你好似喂哦跟住當你個決賽聯賽杯又係曼聯對曼城嘅，即係輸 Q 緊嘅，即係如果你而家咁目前咁樣嘅打法，你冇可能贏嘅，即係完全冇可能贏，守又唔見你守得到，跟住之後攻亦都唔覺得你可以攻陷到人哋，攻陷唔到人哋，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今屆嗰個問題。 我想咁講啦，就係、是、今場嗰個戰情咧，就係即係輸2-3啦。其實上季你都見好多啦， 係 即係啲3-4上年係特別多噶。 上季都好多係落後主力 好多嘅，係啊， 之後反底咁樣都 咁啊。去到今場波先見到即係罕有嘅反勝咧，我已經覺得係算遲噶啦。 係啊， 我 expect 嚟緊曼聯今季仲有好多場波係咁樣輸法，即係上半場輸兩球呢例子一定係唔少嘅。 嗯， 嚇、啊，即係追唔追得翻，即係睇佢。嘅操法 系，不过可以问一问阿迪嘅，阿迪就一路都仍然系好有信心啦，喺整个嘅圣诞赛程， 圣诞可以上榜首啊嘛， 九分嘅，唔系系咪啊？即系攞足九分嘅，咁啊嚟紧啊啱啊后城呢度攞三分啦，咁听晚咧就会对住诺域治啦作客，咁啊应该呢三分又系唔应该失嘅，我记系一定要攞埋嘅，咁啊然之后仲有一场就诺 域治，我冇记错上季作客输嘅， 系 输入俾 你，但系 最尾一场对， 即系点都系唔可以输噶啦，咁然之后就最后然之后一号嗰场就为主场对住 热刺 啦，吓咁就有冇少少信心动摇啊？即系仍然都系会坚持住系攞到九分。 场我讲嘛，五场波十二分咗紧嘛，问题系13定15啫嘛。 五场由呢场开始计起。 唔系，对攞咗九，攞 成日变噶喎， 唔系由头到尾攞。 你未输纽卡素同埋我话 九 场嗰阵时又另外讲法。 韦斯咸，West Ham， 跟住然之后对系啦，跟住然之后就马 仲有对手噶，都系赢噶，仲有对手 都系啦， 阿士东维拉嗰场计起， 同你睇嗰场 九分噶 咯，九分噶嘛，系啊，跟住杀埋诺域治咯，就睇热刺咯，就睇热刺咯， 完成任务咯，可以停噶咯咁样。 唔系个问题，即系你有啲嘢估计到嘅，因为你望住其实个快车点解话会缩窄翻啲嘅原因，正常我哋如果真系攞得。呢度攞12至15嘅话咧，咁你上边其实亚湾大约每队系跌咗2-3分，咁你而家其实见到啦 ，OK， 咁车仔同亚记跌咗2分啦，因为和咗波嘛，咁你然之后利物浦又跌咗啲啦，咁计，而家问题就系曼城啫，但系好啦，即系要讲咧就系话。你两队坐个榜首，一队阿仙奴，一队利物浦，似睇落去两队都睇咗，即系成个差唔多上半版嘅时候，唔似系冠军上咯。最强 当然系曼城啦， 最强嗰队就喺另外一嘅曼彻斯特就系曼城咯。即系你见到人无论人脚又好，对波又好，呢一段系 fit 到流嘅。 呢点唔系我马后炮嘅，我冇怀疑过嘅。曼城同埋车仔嘅人脚系强绝另外嗰18队， 系 呢个一定系嘅。咁车仔打到而家系绝对令人失望嘅。咁但系曼城今年个问题就系，其实佢真系可以输俾弱队，输得好核突，同埋完全系好似冇办法可以擒起身。咁呢一点就你几令人意外，但可能系打一段段咧，呢段时间可以顺翻，咁就佢个威力咪见得翻。 同埋杰斯讲嗰、那个，即系我觉得唔系对波本身嘅问题嘛，就系话个英格兰球员嘅问题。但系其他个队，无论系亚基、利物浦，甚至车仔都好，即系仍然都系有好多问题嘅存在喺度，系未解决。 我呢个我又唔敢驳你嘅，即系呢个其实都无论阿仙奴或者利物浦，其实都要。即係你從另一個角度睇嘅就係，我當佢哋最後結局係可能係車仔利物浦嘅冠軍，我諗佢哋都要喺下半版其實要諗就係話，即係你喺嗰個 Big Six 嘅對壘裏面咧，嗰、那個成績係唔顯著嘅。咁但係你譬如話，你而家目前睇到嘅就係曼城係最有霸氣嘅，因為。即係對對去到度都殺曬，咁但係你又要， 但曼城又會輸俾啲弱隊咯，係咯。 你跟住下半版咧，對翻 Big Six 咧，佢大部分賽事咧 都係作客嘅，係啦。 所以 咁我再， 其實大家都仲有個考， 咁我再提，我再提多你一樣嘢咧。嗱，調翻轉利物浦咧，下半季咧。 大部分都系对强队系主场 嘅， 佢基本上就 系 争一场车仔。 系啦，冇错啦。 其实系啦，所以其实 唔系 啱啱好调转。 仲有系曼联咯，你讲，因为曼联系 曼联上首回合系主场嘛。 你硬系要攞曼联嚟 作客 强队，我冇当你一对强队啊！ 我都系咁讲，因为你而家嗰队排第七嘅大佬。 唔系我 即系爬翻上爬多两位啦，我俾你讲，即系我唔系串啊，但系即系以事论事啫。你而家嗰个系排第七，即系。过咁过多一两队先啦，咁咪即系过纽卡素，前面就纽卡素，我话爱华顿咯，即系我寻晚我都话啦，我再讲少我寻晚心态系咁样嘅，即系点解我好希望利物浦赢曼城咧？就系你留翻传统嗰几队喺度先啦，怼冧曼城先，因为个潜意识就系觉得曼城系真系最强，咁你起码怼咗佢先啦。我唔惊啊，即系我成日觉得咧，即系阿仙奴、利物浦、车仔呢啲留翻俾我队爱队亲手杀佢，咁咪呢个系呢个系我嘅心愿啦，林家盏。但系你唔好输， 你醒下先啦，你 留多队喺度啊嘛。即系你睇到嗱，你如果你话即系用翻曼联角度嘅，点都会觉得 OK 嘅，冇问题嘅，应该到最后都系过到纽卡素，过到爱华顿嘅，即系咁样。但系你前面起码喂杀多队，即系杀紧曼城三分先啦，坐一坐去锐气啊。咁但系寻日做唔到呢样嘢咯，即系呢个系有少少可惜咯。 唔系当然啦，即系我哋队波超多问题存在啦，但系 你仲要睇多一样嘢，咁嚟紧欧联开始打啦，嗰四队嘅影响都系唔细嘅。 系啊，但系 咁呢一样嘢就系我谂紧啦，有机会可能会略为拖垮曼城，即系我就睇住曼城啦吓，即系嘅一个契机咯。咁但系唔知道到时系情况系点样啦。咁可能去到二月之前，曼城咁有钱，哇，手再再买多几个人咧，咁样完全唔怕你咧，都唔知噶。 咁而家吹得好劲，就一个。有几似喎，嗰个要问阿卡卡喎，即系问阿卡卡开心型开心。 利云道夫斯基 4000万磅嘅莱斯 曼城， 一月份去曼联啦，呢个吹到好似， 系啊，因 为即系呢个你点睇咧？你系想抑或唔想咧？ 我唔想噶，其实 我都唔想。 其实我觉得系你，只不过你曼联，当然啦，我好了解曼联系好呢个位好等人用啦。但系你即系我企翻莱斯度睇。我踢少你呢一队波，我唔会变咗世界唔知名噶嘛。即系我系咁样睇咯，同埋我唔知道。 咁你真系用高曼联啦乜嗰个睇法嚟去睇呢件事？ 我唔想去嘅。 喂，唔系你就系去曼联就会令到自己成为一个更加高磅嘅球员啊嘛？你投潜台词，你潜台词， 其实潜台词唔系呢个，系我觉得去到我唔想讲嗰个，系我觉得有少少会毁咗佢。 你再睇埋之前喺即系。之前由多蒙特去曼联嗰个 乡村 真师， 系我去咗边啊？ 你睇翻嗰个历史， 你睇下喺个快车，系呢个系其中一个令人即系黯然啦。 系 啊，同埋个， 同埋我觉得唔系咁啱踢嘅。 乜完全呢个就系想讲， 完全唔啱踢。 呢个就系唔系 我谂唔到点解啱踢。 我想讲唔好唔系啱唔啱踢啦。其实再啱唔啱踢之前，你再要谂下个领队究竟识唔识用呢个球员啦。你话佢摆喺左边，你究竟想佢做乜嘢先？如果喺目前前呢一个咁嘅打法里边，你几千万磅买一个莱斯翻嚟斋出波嘅啫，咁如果你睇开多蒙特，你就知道，咁你即系买喂系 咁用翻云西啊？ 你话左边冇人咩？左边好多人噶， 扎卢沙咯， 咪寿司亦都可以打左边，朗尼又系可以打左边，扎卢沙阿领队中系都系中意打左边，韦碧克又可以打左边，你做乜要买一个莱斯翻嚟啫？我真系唔多明咯，系啊，即系亦都系你摆喺呢一个，你强调一定要两边出波嘅，其实有冇莱斯？ 唯一就系所谓向老细交代咯，即系要签个兵 name， 但系我觉得唔会拣到佢， 冇去呢个地狱。心愿啊， 你 冇 J 啦， 唔系 我 都系嗰句，即系话你如果曼联你真系贵中要买人，冇办法，即系唔可以话冇办法。 卡巴爷啊嘛， 唔系而系你要解决嘅就系个中场嗰个硬净度先咯。呢个系三季四季嘅问题嚟 吓，不过。即系嗰个唔会放嘅啫嘛，你打啲咁简单嘅足球，不如问下车仔可唔可以将喺你嗰件摩西斯买过嚟啦？摩西斯打翻喺韦根 嗰啲波咪差唔多咯，即係一樣都係落底出啫嘛。佢喺利物浦又打得又係唔係當啱打嘅，咁你不如你啱曬莫耶斯用啦，你不如買呢啲單單揀揀。 唔係你買， 唔係講笑喎，你 買 不如 買 wing 就買亞當莊信啦， 又唔使適應英超嘅，佢已經喺英超打開啦，係咪先？ 唔係買 wing 就真係新德蘭亞當莊信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即係呢啲咁樣。 老費其實老費都係你見到老費買唔到人嘅時候，最後咪喺翻下邊嗰五六隊度執翻啲人。 認真啲講，我覺得曼聯而家係要諗，即係要諗重建嘅，即係我唔係踩大，我唔係踩大家嘅。 同意。 你不如用嗰筆錢簽兩三個 under 廿以下嘅國腳，即係你可能有2000万，你可以簽到兩至三個，即係等於有段時間走去簽史摩靈啊，簽 Phil Jones 啊，都係為咗咁啫嘛。即係你多嗰陣又唔係咁睇好喎，但係你搞下 嘛，老費，但係你慢慢搞到， 但係你睇睇下喎，你簽咗幾個踢到幾個位嘅球員，其實係幫到你做咗兩屆苦碌碌都。 我就唔係呢個唔係老費，老費嘅嘅 用處。我唔會淨係講個即係老費，但係一個識得教波嘅人，其實 唔 係 我覺得你接受嘅現實就係、是。就是、改咗朝換咗代、個 transition period 呢係必然會有嘅、即係呢個一個痛苦嘅歷程嚟嘅、 所以呢呢樣嘢 做球迷只係可以化牢騷、即係你又冇得左右對球會嘅咁、即係我哋發完牢騷，我哋都會默默地去支持個領隊，希望佢自己可以、即係可以過到關咯。 所以有一點就要抨擊 下，即係呢個冇辦法。 有一點要抨擊下，早幾個禮拜啊，朗艾堅信咪就即係我哋嗰度有聽反萬，你知道啦。 係，我冇。 唔係佢有講過就係話莫耶斯早幾個禮拜輸咗兩場波噶嘛，咁嗰段時間嘅聲望好低啦。 係啊， 咁即係阿人民阿朗艾堅信咧，即係做一個前嘅曼聯 嘅費格遜之前 嘅領隊啦。咁啊，點樣睇呢件事？咁佢話即係因為。莫耶斯大有講過就係話啊，好彩我呢隊波就好少炒領隊嘅咁樣，咁同埋應該要俾一啲時間俾即係做一個 transition period。咁但係咧，朗艾堅信就自然就咁講啦，就話曼聯咧就冇 transition period 呢樣嘢。咁我覺得呢句説話其實幾唔負責任嘅，因為第一件事即係出於你之口啊，出於你一個咁流嘅領隊，即係咁樣講啦，同埋。老实讲啦，边有冇 transition period 呢句说话？即系咩嘢都有 transition period 嘅。 系 啊，你系一个 failure， 就咁样讲嘅更加冇说法，即系冇说服力咯。 啱嘅，即系佢亦都系一个喺曼联年代一个失败嘅领队嚟嘅。 系啊，咁 使咗好多钱啦，买咗好多人翻嚟啦，砌唔到队波啦，咁所以86年就炒咗佢咯。咁然之后就费格逊上任啦。系啊，咁Ron Atkinson 系最成功就喺西布朗嘅年代咯，西布朗年代佢就带得好好嘅，咁冇理由冇 transition period 嘅，罗渣士咪一个好个例子。 唔系即系你咁样讲话，你对波，即系你话你对波咧，我哋冇 transition period 咧，有时就有少少系抬高自己对波，即系譬如话我哋皇马咁威系唔需要 transition period 嘅，呢啲嘢系谂住系你想 buy 一个 supporters 嘅喝彩。但系你谂深一层，其实你发觉系好唔负责任嘅说话咯。 系啊，唔系即系曼联迷要知道嘅，即系呢个你要知道。譬如话，你话你有啲球队可以系冇 transition period 嘅，曼城呢啲都可以系噶。你如果有嚿钱掟落去，你可以砌。 唔系曼城由他信去到而家呢个班主，即系慢慢去 build up 队波。 哦 ，OK， 你一定都可以话呢个 transition period 系你要我諗我同你講嘅 transition period 係有分別啦、即係我講緊嘅係你係 enjoy， 如果即係我諗我自己我係會 enjoy 睇到自己嘅球隊係有 breeding 啦、個領隊係慢慢去轉變啦，你要俾咁、但係你就要俾呢啲時間去做一個咁嘅 transition 囉，就唔係話乜經歷過幾多個班主換，然之後抌幾多嚿錢落嚟，咁你全部嘢係即食噶嘛，大佬，即係呢啲就唔係我想要嘅嘢咯。係啊，咁另外仲有一場就阿仙奴啦。阿仙奴就 都好險啊， 都 係 反勝喎， 下半場先反勝。 係啊，都係反勝喎， 3-1啦， 3-1。 上半場其實有睇全場波啦，又係同卡梅經一次生佢哋睇啦，琴晚基本上即係上半場，我覺得阿仙奴嘅後防係。有少少發溫嘅，你見到好即係入咗一粒波之後啦，入咗1-0之後啦，跟住其實見到韋斯咸係仲有一至兩個 chance 好近嘅，喺上半場嘅時間，咁只不過冇計啦，把握唔到啦，咁跟住突然之間就到下半場嘅時間，咁就開始有啲企翻定嘅時候，咁我覺得兩粒 我諗有啲運啦， 有啲運嘅， 即係首先就係即係好快追和啦，嚇，同埋趁對方未係 唔算好快，唔算好快追和嘅。下半場 啊，下半場先輸1-0啊嘛，但係好快追翻1-1啊嘛，咁同埋好快2-1啦，咁呢樣嘢就有啲好彩嘅，因為我見其實我都係。 頭先即係學即係頭先所講嘅，上半場我睇車仔嘅。咁我下半場先開始睇阿仙奴，下半場嘅勢，下半場嘅勢其實好弱嘅，即係一開始見到阿仙奴係不斷俾韋斯咸。 其實上半場有好多 chance 唔入嘅、嗯，即係阿記就咁啊、okay ，一路都係零比零咯。咁、嗯、但下半場就輸個球波就輸至身嚟有少少責任嘅，即係彈琵琶咁，然之後跟住 Calvin Cole 入啦，咁、嗯、跟住就係咯，好快。我諗最關鍵其實係好快， 好快追翻兩球咯。係 啊，咁啊和仔就和仔，我諗喺呢段時間係一個關鍵人物嚟嘅，因為其他有好多球員你都見到係幾少少真係跌鍋嘅， 係啦，卡蘇拿啦，奧斯爾啦，係 啊，呢場波 主要都係啦。 呢場波如果驟眼睇落去咧，退翻對比翻對車仔嗰場，唔係換咗好多位置嘅啫，即係唔係換咗好多人嘅啫。我記得好似都係即係卡蘇拿就替魯斯基啊。即係冇乜邊幾個啫 ，Gibson 冇踢咧。如果對車仔嗰場， 唔好記得啦， 印象就唔好記得。即係位置就即係變動唔係好大，咁、所以我諗仍然都係球員幾攰啦。咁你睇特別見到就係藍斯下一場要唞嘅，要但係聽日踢賽事要唞。 賽啊嘛嘛。 佢又好似咪受傷， 受傷。 但韋舒亞就會係停完出嚟啦。咁、仲有就消息就仲有高斯辛尼嗰啲應該就亦都係可以相遇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頂下啦。咁但係 Podolski 咁啊呢個 出 翻題啦，呢場 波 出翻、有波入。咁其實仲有第二球其實都係。都系算系佢助攻嚟 嘅。佢左边斩俾阿韦伯特、阿沃克入噶嘛？ 系啦， 沃克咧奇怪啦，矮仔顶入波，顶赢几个高佬。 咁啊，我谂多翻 Podolski 用啊会好啲嘅。咁啊，第一场睇到就唔错嘅，有少少新鲜感啦。咁啊，同埋就系都开到斋系好紧要嘅，即系对个信心又会加强翻啲啦。咁啊，睇下呢对。德国组合真系冇乜点睇过， 即系我几个奥 老肖加 Podolski 系啦，咁啊可以嚟紧就可以睇睇阿仙奴呢队德国组合有冇啲咩威力可以发挥下啦。咁啊京一嚟咗，咁啊想问下你就，我哋虽然都讲完利物浦嗰场咁啊，睇下你又有冇啲咩补充啦，讲下你嘅感受又系点啦，寻日场波。 好似听人讲话，好似你好激动喎、 啊，嘈捻醒咗我妈添。喂，好捻少睇翻利物浦啲波系咁捻，即系咁捻有 feel 嘅、即系其实都惨咗好捻多季噶啦，即系俾你哋嗰啲乜嘢话流力都取消咗好捻耐噶啦。即系呢场波其实我就系、是，其实我嗌，其实我激动，我唔系因为嗰个入球，即系我激动系嗰个攻势，因为呢个攻势其实几捻悦目嘅， 入波个攻势啦， 系啊，同埋冇 expect 呢扎人会做。到呢咁嘅嘢嘅，一个系轩达神啦，轩达神呢两场表现得好好啦， 系啊， 咁啊淡定咗好多啦，交个波系唯一唔好处咧就系 finishing 佢嗰啲 finishing 咁佢真系呢样嘢唔系佢强项咯，即系你睇到， 唔系佢唔系作为佢打呢个位咧，其实佢真系要加强训练佢呢个部分，因为好多时有好多机会系佢有 呢个就要俾时间佢， 佢有时佢经常企咗或者佢跑到啲位系非常之有利， 佢而家踢嗰个位。佢一場波總有兩三個餐市嘅，咁所以問題就係你係好明顯睇到佢唔係呢下嘢出身，所以佢嗰個 finishing 係會差嘅。 首先，羅渣士有一個好處就係佢將原先佢將佢擺去右路出波，佢覺得佢推唔到佢 呢樣嘢，呢個係一定失敗的， 就放翻喺中間，而即係佢亦都突顯咗佢個長處。咩長處呢？就係佢插上嚟現位個時間性係好準嘅，好多時佢面望空對住龍門嘅機會係非常之多，但係問題就係佢個 finishing 太差。 係， 但係今場， 但係我都要停一停，我好欣賞羅渣士有呢個咁嘅 耐性咯， 真係唔係呢個 idea， 因為你睇到佢可能就係、是、你譬如話房中可能有幾件點樣擺得埋佢一齊出咧？啊，佢諗到一個方法就係將軒達神擺前邊，喺前邊去做一啲攔截，呢、這個係。幾好㗎喎，真係係啊，即係令到對手係唔容易打反擊打返上嚟。 同埋 Sterling 就係最意外中嘅意外啦，即係、因為本身嚟計佢之前嗰幾場踢嗰啲工作唔係咁樣嘅，佢工作只係負責喺右路幫手出下波啊，做啲簡單嘅衝刺啊咁樣樣。但係呢場波其實佢做嘅嘢係複雜咗嘅，因為佢其實就係、首先由左邊策動攻勢咧，佢係右邊咧其實係。 开下走位，或者拉开， 系拉开个位，即系左边。当你哋所有集中力集中晒喺左边，其实右边咧，其实啱啱就系高拉洛夫嗰个空缺咧，就 系 睇唔住佢，因为成日都俾佢 打側插 入嚟。因為根本上佢嘅速度呢，我諗係冠絕場上其餘嗰21個球員， 冇乜人追到佢， 冇乜人追到佢。 但係即係如果你叫踢陣地戰突破難啲囉，但係始終佢又係一樣嘢囉，佢同軒達神一樣嘢，其實佢 finishing 係好差嘅。你見佢今呢幾場波射嘅波其實係有少少幸運成分入到波嘅。即係佢呢樣嘢又係要改進下，但係佢出波 又要多謝阿蘇，好多俾落去就 easy shot 嚟㗎嘛，係囉。 但係佢出波係真係有級數嘅，係一流嘅。咁 呢幾場 非常一流 嘅。呢幾場呢五六場啦，其實阿蘇係好意識到係俾波俾位俾佢，即係俾位佢走，而唔係俾到腳。 即開始識同佢踢啊！ 即係如果你俾到腳咧，佢真係冇乜著數嘅，因為佢真係始終唔夠 勁。即係阿蘇呢個球員真係令到人哋係即係估唔到 改觀 啊！喺呢個世代嘅足球，仲有係真係，即係我哋以為係真係冇咗一人足球嘅時候咧，其實呢個人真係擔起成隊波，真係你好難揾到第二隊波有個咁嘅 key player。佢係體力充沛，佢係突破點係揾到好多，而係佢箍到波，同埋佢有時有啲刁轉嘅位咧，佢係做到一啲你哋預計唔到佢嘅嘢，佢係有啲。即係佢有啲腦筋囉，即係佢係樣樣都有啲，即係而家係真係揾唔到呢啲球員㗎喇，好難好難㗎，呢隻係好有球味嘅球員囉，即係我唔阻咁多時間啦，我大概覺得係即係佢係其實打得幾好囉， 打得好係物超所值啦，可以話係呢個新藥係咪， 係啊，得啦，我唔再講啦，有人騷擾。 唔係，我覺得阿京一呢個飛機都打得幾好。 唔係，但我想問啦，即係趁你兩個利物浦喺度啦，即係另外一邊反萬錄音啦。如果有一陣有機會先問翻獅子，你對於阿蘇過去即係可能曾經喊走過程啦，到呢一刻見到佢即係可以擔得起成隊波嚟踢，同埋今季。特別是他即係夾乜嘢人都得嘅，你見到出完嚟之後發覺嘅時候，當唔當佢？你喺你哋利物浦球迷心目中，當唔當佢係利物浦人咧？已經 其實我唔係咁睇嘅，因為講到續約啊或者喊走呢樣嘢咧，我都係覺得利字關頭嘅。我係比較相信， 啦 我明，但我比較相信坊間嘅講法就係佢有 release clause 嘅，同埋我季初其實已經講過，佢後屘走唔到。是我相信是John Henry 即是老闆是跟他談過 Under certain condition 我都是會放你走先肯俾佢歸。 同埋我第一次都講咗話，即係我覺得你講阿蘇嘅轉變，要讚嗰個一定係 Rogers， 即係好多好多嘢其實都係個領隊，我諗做好多功夫，即係我諗無論喺個場外或者場內打法，我哋都講好多，係明顯有多轉變咗，同隊友嘅夾波啊之如此類。咁但係仲有就譬如話場外，即係譬如話你見到佢點樣走嘅時候提出嘅，即係話喂打唔到歐聯啊之如此類。咁我諗係。領隊是有很多 promise 俾佢， 或者我咁講啦，我講完或者可能問下京一啦，我始終都係會覺得佢呢種球員就等於頭先京一所講啦，而家呢世代好少呢種一個捏住成隊波踢嘅球員，同埋好有性格嘅球員，我會覺得佢好似迪肯尼奧咁樣咯，即係迪肯尼奧，即使你見佢老咗教波。你都覺得佢係一個癲癲喪喪，同埋咁唔係咁可，即係野性難馴，唔係咁可靠嘅人嚟嘅。我覺得佢場外你話會有咬人啊，會有即係罰停賽啊，會有種族歧視呢啲嘢，佢冇因此而一夜之間改曬呢啲惡習，我係唔會相信人係可以咁樣嘅。 唔 係，只不過係亦都唔需要係咁樣 啊。需要啊，即係呢個你可以攞翻曼聯嘅簡東華，我哋都曾經經歷過一啲咁嘅癲癲喪喪球員，同埋你要明白就係佢亦都係一個烏拉圭嘅球員，即係你唔可以 expect 話喂佢有非常嘅， 因為喺佢個 loyalty 嘅，佢間隊球會 唔係咁講，因為其實喺佢哋個文化入邊係。重視第二啲嘢多過你哋英式足球嗰啲嘢啊， 你都係揾食。OK，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要攞到個 balance 咯，即係我諗個領隊呢個調教係做得好好啊，即係喺今季。 Rogers應該咁樣講啦，除咗蘇亞雷斯之外，係成隊波嘅即係執翻起成隊利物浦，我諗呢樣嘢先係最重要。 其實佢吞蘇亞雷斯唔係最撚難啊，佢。後面嗰班人 係啦， 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佢，你要你佢同 我諗佢同莫耶斯有少少相似嘅，就係、是、其實唔係前一任真係留低好多好嘢俾佢， 係 即係佢都要嘥好多時間執走，係執走度假， 執走啲裝租 service 啊，執走啲唐寧啊，執走啲卡路爾啊嗰啲， 你要諗清楚邊啲，喂，即係留得翻喺度賣，話可能賣唔走，曾經有諗過賣過，但係賣唔走，譬如煙達神咁樣，大家唔知佢有冇諗過賣走佢，咁、但係起碼就留得喺度，佢用得翻啊嘛，即係有啲喂呢啲嘢。呢啲嘢就我哋期望莫耶斯可以做到呢啲嘢咯，但係即係 Rogers 就真係你見到做到咯。 蘇花金 冇乜嘢前人留低好有啲乜嘢寶藏俾佢㗎大佬。 今季我要選最佳領隊，暫時我一定係會選佢嘅。咁同埋 唔使講。 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是、佢有啲優勢都係以往利物浦好多年都冇嘅，即係包括佢可以借到好用嘅人啦。嗱，雖然未必啱踢啊，即係譬如你諗下上年有沙謙，今年有摩西斯，有斯素高。我覺得利物浦從來冇乜人物係借到呢啲人。 唔係呢個可以講多兩句，就係佢知，即係我諗你今季咧，你可以幾肯定佢係升咗個層次。因為佢以往係教啲球會仔，你攞到個口碑， 雷丁啊、小雲斯 好多個呢啲領隊，你去然之後一跳到另外一個 level 嘅時候，就可能衰噶啦。咁但係佢你見到今季我諗係幾對佢嚟講幾重要，就係、是、你見到佢企得定喺度囉，即係咁你見到佢嗰種努力嘅，即係你英倫三島嘅領隊其實佢係有啲特別嘅，因為第一佢跟摩連奴學過法啦，第二就係佢係幾崇尚啲 Latin football 嘅、OK 咁呢樣嘢係即係好少有好多少有啲英格蘭嘅球隊呢嘅領隊呢係有呢啲特質 嘅，佢仲有 跟佢學嘢， 同埋佢仲有一個特點就係、是佢可以順住個聯賽嚟變陣同個戰術， 呢個我哋第一節都有講， 好重要。即係你記得 呢個真係好難得 嘅。嗰季初對曼聯嗰個陣，兩集 你見到你睇翻今屆嚟幾十八場波打。 好多唔同嘅陣容㗎，同埋佢有好幾個球員，譬如話踢開左變開右，喂，係左右雜調喎，或者係防中打中堅， 無論個進攻模式同個防守咧，係有起碼兩三套。喂，呢、這個又係唔容易做到嘅，因為你要嗰十零廿個球員，大佬要適應幾套嘅打法咧、又係唔容易嘅。佢其實好多樣嘢，去到今時今日呢、這個咁嘅 result 絕對唔係好容易，即係唔係容易得嚟。 另外佢仲要喺 hold 住四個中堅。而令到呢即係四個中堅 冇乜點樣投訴， 炸型係啊，好重要㗎。佢、大膽拆開艾加同 Skirtle， 係啊， 然之後佢可以留低 Skirtle 打得越嚟越好之餘，艾加亦都冇 同埋四個中堅都算穩定嘅。 系， 即系都系，即系冇乜大甩漏。 即系你话如果要我真系要批评罗渣士，我谂最差系阿仙奴嗰场咯。我觉得佢系最差就系排嗰个场咯。但系其实佢而家 so far 佢打曼城咧，其實佢個陣有少少同阿仙奴嗰場個陣係有啲差唔多。不過問題個踢法上已經改變咗啦。 但係波又 sharp 咗咧 ，sharp 咗啲 ，sharp 咗。因為有阿蘇喺度嘛，又咁講。 同埋其實就算啲球員咧係清楚個指令係了解好多嘅，有時你見個別球員，譬如 Jordan， 佢好清楚自己做乜嘢嘅。呢一點係 係啊， 冇見過嘅其實，從來冇見過嘅。 OK， 咁啊。点啊？ 可以休息一阵嘅， 休息一阵先啦，我哋翻嚟再轻轻讲埋剩翻嗰啲同埋嚟紧嘅赛事咯。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